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公师藩战死沙场之后，这吉桑和石勒就开始自立门户了，集结军队。永嘉元年，吉桑自称大将军，奉石勒为扫鲁将军，率兵再次攻打邺城。没想到当时驻守邺城的正是他们的老仇人东燕王司马腾。石勒热血澎湃啊，恨不得一刀先结果了司马腾。他带着一队骑兵率先冲杀进城。司马腾听到消息欲哭无泪啊，眼瞅着人家就冲进来了。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司马腾竟然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。他做过奴隶，放过马，和朋友闯荡天下，从此发家。他是一个文盲，大字不识，却大力推广汉家文化。然而黄金无足赤，白玉有瑕疵，皇帝当得再好，也没管住自己的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奴隶到皇帝，后赵帝王修炼术第三集。司马腾这个人呢，有点特点，抠门啊，对外天天喊穷，平常自己麾下的士兵都是勉强吃一半饱，这军费开支能少出一分，他就给咔嚓下一分去。可他自己呢，整天挥金如土，声色犬马的。这回兵临城下，到了用兵的时候了，司马腾想派人出去迎战，可底下部队都抱怨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怎么打仗啊？属下怨声四起，司马腾赶紧召集谋士开会。有一个谋士给他出了一主意，说殿下呀，我们跟随您到邺城来，图的就是能过上好日子。如今好日子没过上，又赶上石勒他们来攻城，士兵都不愿意出战。但是如果殿下您肯下血本，犒劳一下他们，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，这样这些士兵还不得为您卖命吗？司马腾一听，哭穷这劲儿又上来了。哎呀，我等刚到此地，形同逃难一般，哪有钱财来犒赏三军呐？这谋士早就料到了司马腾肯定得来这么一手。这位谋士捋着胡子摇摇头，殿下呀，如此说来，您唯有请调救兵了，否则的话人财两失啊。这司马腾听见人财两失，当时急了，抓耳挠腮的。哎呀，要说您这话也有道理，让我想想啊，这样吧，就照您说的办。这司马腾发下话来，给士兵每人三斗米一丈布，让士兵拿着这些犒赏给自己卖命去。士兵看见这些奖赏，谁也不傻呀，就这么点东西您让我们卖命，得了，东西啊您留着吧，啊，我们不伺候了。这帮士兵结伙往外跑啊。这司马腾只剩几个亲兵，他也无心应战了，收拾钱财打算开溜。石勒攻进邺城，请求吉桑大将军，如今我等攻入邺城，如果不能擒拿司马腾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请大将军悬赏捉拿司马腾。吉桑觉得这话有道理，传下军令，谁提着司马腾的人头来见我，重重有赏。军令一传开，这起义军在城里就开始搜啊。有一个叫李峰的，这人比较鬼，心说我要是这司马腾，肯定装扮成普通老百姓，趁乱先出城再说。想到这儿，这李峰一声令下，兄弟们跟着我，咱往城外头搜。这李峰猜想的果然不错呀，追出城十多里地，就看前头一队马车 您想想，这马车上拉的都是金银财宝，那能跑得快吗？结果就是这堆金子葬送了司马腾。攻占了邺城，这吉桑命令人把成都王的棺木挖出来，放在高台之上，诸位将领顶礼膜拜。吉桑跪在地下向棺材禀报：殿下，您镇守邺城数年，如今殿下辞别人世，邺城也不必存在了。我等已经诛杀东燕王为殿下报仇，现在臣等愿火烧邺城以祭告殿下。一通礼仪完毕，吉桑下令放火烧城。这大火呀，足足烧了三天三夜。可惜古邺城历经了袁绍曹操的修建，原本是宏伟壮丽，现如今被吉桑石勒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。城池烧光了，石勒问吉桑：大将军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啊？吉桑捋着胡子：这个本将早有安排，我将率兵南下，渡过黄河，然后攻打兖州。您听这吉桑的部署还是要打仗。石勒听到这句话心里凉了半截儿。为什么呢？打仗需要人手，得要后援，要粮食。你攻下了古邺城，本来可以作为根据地的，可是你为了祭祀成都王，愣是一把大火把邺城烧了。这么做是给天下人看呢，还是为了证明你这是正规军呢？白白浪费一块城池，没捞到任何好处。现如今这么一股部队，没有土地靠什么养活着呀？还要远征打仗去，难不成跟土匪似的靠抢粮食抢银子过日子吗？这石勒虽说年纪比吉桑小，但是他目光长远，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出来了，吉桑干不了大事儿。他想劝大哥再次去投奔刘渊，可是没成想这话刚说出来，吉桑一拳就捶在桌子上了。要当别人的走狗你去当，我投奔公师藩就是成都王的将军，这刘渊顶多是个跳梁小丑，我凭什么去帮他呀？石勒据理力争：大将军呐，事到如今，什么王爷不王爷的，谁有前途咱们就投奔谁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想当初咱们起兵不就是为了保住性命以图发展吗？刘渊是不算贵族，可这跟打仗没关系呀。吉桑一脸惊讶地看着石勒：贤弟呀，这刘渊小儿是趁火打劫窃取江山，他原本是成都王的手下，现如今自立为王，如此反贼，你竟然三番五次劝说我去投降，贤弟呀，你这是……这石勒实在听不下去了：大将军，您说刘渊是反贼，可是这江山在前朝是刘家天下呀，要追溯正统，不定谁是反贼呢？吉桑万万没想到石勒竟然跟他这么背道而驰，这吉桑心痛不已，一挥手：算了，人各有志，贤弟你要去哪儿我不拦着，各位将士谁愿意追随你就一并留下吧，明天一早拔营起寨开赴兖州。石勒闻听此言心里咯噔一下：大哥这是要跟我分开呀？大哥您就听句劝吧，我这是为了全局着想啊，请大哥三思。吉桑老顽固啊，根本不听。别说了，事到如今唯有分道扬镳了，日后战场上相见，恕我刀剑不长眼。说完吉桑拂袖而去。当天晚上石勒一宿没睡，回想当初大家志同道合一道起事所经历的种种，历历在目啊，伤感是在所难免的。但是石勒有自己的追求，他不能拿自己手下上千人的性命开玩笑，现如今自己就是大海里的一条小鱼儿，要想不被吃掉，唯有依附在大鱼身边才行。石勒看得很清楚，单打独斗自己还不够实力， 转过天来，吉桑带着部队开走了，只有几千人跟随石勒留下了。看着吉桑远去的背影，石勒感慨颇多，最后他冲着吉桑的方向一抱拳，算是道别了。石勒的部队休整了几天，随后他带着人马赶赴了山西，投奔刘渊。这部队刚走出半天的功夫，忽然后边追上一伙人来。石勒定睛一看，打头的正是大哥吉桑的手下。只见这帮人满身泥土，衣服上啊都接着黑血块，灰头土脸的。石勒赶紧命令部队停下。这打头的看见石勒，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：“石将军的，大将军，他阵亡了。”什么？石勒只觉得心头一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打头的哭丧着脸：“我们走了以后啊，没多久就碰上了一伙流窜的禁军，两方就开战，打得不可开交啊。就在胜负难分的时候，一支冷箭射中了大将军。大将军临死之前呢，还嘱咐我们带着手下过来找您。大将军还说，跟着您比跟着他强，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业。我带着剩下的几个人呢，拼死才杀出来的，投奔您来了。”石勒闻听此言，禁不住仰天长叹的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明白吉桑其实是后悔了，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了。石勒收留下吉桑残余的部队，重新整顿，再次上路出发了。石勒一伙人算得上死里逃生，不过现在去投奔刘渊，石勒还有一些顾忌。他要是带着人就这么灰头土脸的过去了，这刘渊一定会认为我石勒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说必须要先证明自己有价值，才能够得到刘渊的重用。半路上经过家乡，石勒就去找自己昔日的好友，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。石勒开门见山说，现在刘渊要推翻晋朝，如果你们不跟从，将来能够独善其身吗？这部落首领想了想，恐怕不能。石勒接着劝说：“依我看呢，你们应该早点做决断。现如今刘渊正是私底下招募各个部落归属于他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不少人在偷偷商量该何去何从。如果这些人背叛你，直接投奔刘渊了，那你就大势已去了。不如迎合大家的心思，率先投奔刘渊，这样刘渊必然还会让你做一个部落首领，你的地位也算是保住了。”这部落首领觉得石勒说的对，跟随石勒一起就投奔到了刘渊的帐下。这么多人前来投奔，这刘渊当然是乐不可支了。他把部队首领封为了亲汉王，部队收归石勒节制。石勒呢，投机成功，空手套白狼，被封为了平晋王、辅汉将军。尝到了甜头，这石勒开始四处替刘渊去招安。当时乐平有2000左右的乌桓部落，这酋长叫张福力度，名义上这还是个部落，但实际上赶上乱世，这个部落也跟占山为王的强盗没什么区别了，打家劫舍，杀人纵火，为了活命什么都干。外头饥荒连年，可是这小部落倒是吃喝不愁，过的是自给自足。刘渊三番两次的想要招降这张福力度，张福力度全都是爱答不理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过得多爽啊，何必再给自己找一主子呢，天不痛快呀。张福力度根本不理刘渊这茬，石勒就让刘渊通缉自己，假装逃犯跑了，这就跑到了张福力度这儿。张福力度一看，呼，石勒投奔我了，这人可是带兵跟朝廷作对的大人物啊。张福力度还以为自己得了个宝贝，根本就没怀疑这石勒的动机。要说这张福力度啊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大老粗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他对石勒一点戒备没有，相反他还觉着英雄惜英雄嘛，跟石勒做了拜把子兄弟。 张福利度的手下部落，这石勒可以随便调遣。石勒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，他也就顺水推舟的在乌桓部落内部开始拉拢人心。石勒自从起事以来，手下部将上百，参加的大小战役无数，他这领导能力比张福力度强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再加上石勒有心拉拢，从心理上让这个乌桓部落的人佩服。很快不出半年，石勒在乌桓内部就培养出了一批亲信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人心向背定成败。石勒看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就开始部署行动了。这天恰好是张福力度的生日，石勒命人摆了一桌酒宴，大伙推杯换盏给这位张福力度庆寿。张福力度喝了一大红脸，大呼痛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石勒站起身来，端起一杯酒：酋长啊，这杯酒我敬您。想当初我只是一个逃犯，要是没有您的收留，我何来今日啊。张福力度啊，笑呵呵的端起酒杯，刚要跟石勒碰杯，忽然由打他身后的闪出两个人影来，这俩人一左一右，两把明晃晃的刀可就架在张福力度脖子上了。张福力度酒一下吓醒了，手一抖，酒杯落地，整张脸刷一下变白了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石勒慢慢悠悠的把酒杯放下，淡然的一笑：酋长，我石勒佩服您的胆量，但是生逢乱世，不能总这么打家劫舍的过日子呀，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手下几千部众着想啊。张福力度毕竟也是一条汉子，这个时候缓过神来了，破口大骂：你这条捂不热的毒蛇呀，竟然反咬我一口，反了你了，即便你杀了我，我手下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张福力度说着话，眼睛往四周一瞄，站在周围的都是他的部下呀，可这些人呢一动不动。这个时候张福力度才明白，感情石勒把他们给收买了。张福力度的心一下虚了，石勒根本没把张福力度的威胁放在眼里。酋长，您不要激动，我这可不是要谋反呐，我只不过是替兄弟们出面，选一个他们心中称职的酋长。兄弟们，你们说如今天下大乱，要成大事的话，我和张福力度谁做首领合适啊？这帮人应声喝道：让石勒当酋长，我们愿意追随石勒。这石勒一摆手，示意这帮人停下来，然后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张福力度：酋长大人，我也不想杀您，您是一条汉子，只要您把这酋长的位置拱手让出来，以后我还尊您为大哥。张福力度一听，摆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道选择题呀，让位能保住命，硬扛着现在就得人头落地。张福力度把这圈手下人一个一个看了一遍，当时这帮手下人可能也有不服的，可是这酋长都被拿刀架着了，四周杀气腾腾，这不服也不敢说呀。张福力度一看，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了，只好把酋长的位子拱手相送。石勒得到了乌桓部落，立马带着部落去投奔刘渊了。刘渊是大喜过望，给石勒升官，任命他全权负责太行山以东的军事行动。在这儿呢，咱们解释一下，当时这刘渊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没越过太行山。刘渊给石勒这么一个官职，就是鼓励石勒把这地盘往东扩张。跟之前一样，石勒收服的部队全都归他管辖，这个用意也很明显，就是鼓励石勒多多努力，你招来的军队归你管，你不只是为我打天下，同时也是替自己打天下。听到这儿可能有人问了，这刘渊怎么这么傻呀？这不是给未来培养对手呢吗？说实话，这些利害关系刘渊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也是打心眼里不想这么干，